体味民俗，漫步老街。1039俱乐部澎湖秘境之旅，5月16日出发。咨询电话：400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来的老道谁呀？剑山蓬莱岛的副军师，人称云台三大名剑排行在首，无形剑客莫其雨修，无形大剑今天晚上也到了。在场的名侠有多一半认识他的，像镇都侠侯廷、二侠侯杰、南侠司马空、北侠秋田邱佩宇，这些人跟他都熟悉。一瞅莫其雨修来了，众人的脸色唰都变了，心说不好，今天公馆呢非出大乱子不可。怎么他能到公馆来呢？看了看在场众人，哪一个是他的对手，包括佟林在内，都心头一凉，觉着今天是凶多吉少。这就叫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。在3月3量标会的时候，无形大剑莫其雨修登上比武台献六绝，压盖武林，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全都是心悦诚服啊，觉着无形大剑名副其实。掌中这对量天尺翻天365路，无人可比。今儿个他来了，在场的人哪一个敢跟他伸手，所以把众位全都给惊呆了。那说到这儿呢，咱得简单介绍介绍，像无形大剑这么高的身份，怎么贸然进了建州的公馆呢？他来干什么来了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这次钦差大人年羹尧奉旨西巡，声势甚大呀，老百姓都知道了，剑山蓬莱岛的人能不知道吗？英王富昌、富宝臣、 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，心惊肉跳，是坐卧不宁，就在建山天王殿连续召开四次紧急会议。参加这个会的云台三大名将、24名战殿将军以及英王的三亲六故顶梁柱全参加了。在这会上，英王通报了这一情况，说年羹尧此行是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呢，咱们大家应当事先有所防范，怎么能在半路上把年羹尧给铲除，怎么能想办法把铜鳞机器爪牙一网打尽，咱们才能高枕无忧。参加会的人七嘴八舌头呗，有提这个建议的，有出那种主意的，最后无形大剑发言的。莫欺雨修一笑，王家且放宽心，不是贫道口出狂言，年羹尧带来那些人我全了如指掌，能为最高的名誉最大的就是小辈铜鳞。王爷，那个铜鳞算个什么呢？在年轻的人当中，哎，他了不起，我承认。3月3量标会他献三绝，我也亲眼目睹，该怎么说怎么说，很了不起。但是在我辈当中，他可就差的太多了。因此呢，王爷你放心，他到了建州，就是到了鬼门关了，也就是到了他们的最后关头，这事儿包的贫到我身上。我一高兴到了建州所谓的公馆，不费吹灰之力全把他们收拾了。我还向王爷保证，我把铜鳞和赃官年羹尧的人头拎到天王殿，到那时候王爷您就知道我说这话不算过分了。你看这话呀，分出自谁的嘴，要别人说这话指定有人呢撇嘴，现在这主啊可能吃饱了撑的，口出狂言胡说八道，但是无形大剑说出这话来谁都相信，因为人家能耐那身份在那摆着呢。尤其莫欺雨修平常不乱放炮，没有把握的话从来不说。英王富昌听完了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，哎呀老剑客，你这么一说我这心轻松了不少啊，那么一切全都拜托您了，望求老剑客言行合一，能把年羹尧和铜鳞消灭，实乃建山之大幸，本王我要热烈祝贺。好吧，一言为定，这事儿定下了。你看年羹尧一路之上也遇上不少的麻烦，那些事儿都不算什么，唯独到了建州，消息传到建山了，无形大剑这才起身告辞，告诉英王，王爷您听信儿，不出3天我就回来，把铜鳞和年羹尧的脑袋摆在龙书案。为此英王富昌还设宴给无形大剑践行， 他背着一对量天尺才赶奔建州。他的身法也太快了，来无踪去无影，赶偷偷的进了公馆，趴在西房上，他往院里一看，火正打着呢，打得热火朝天。他一瞅啊，杜清风、诸葛宏图、燕雷先行一步已经到了公馆了。吴兴建哥心里头挺不痛快，心说你们仨干嘛来？我奉英王的旨意，我把这件事包下了，你们这一来不打乱了我的计划了吗？哈哈，我明白了，你们自以为是，觉着很了不起，那我就看看你们的热闹，看看你们的哈哈笑。所以一开始他没露面，等野飞龙燕雷让人家抓住了，杜清风要上去，他这才露面。因为呢，他跟杜清风关系默契，都是出家的老道。论门户来说，杜清风还是莫欺雨修那么个师弟，这就叫事亲三分相。他怕杜清风吃亏，故此来到院中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另一方面，莫欺雨修在房上往院里看了看，佟林这些人都是谁，都谁在场，莫欺雨修看得清清楚楚。一看呢，南侠、北侠、东侠、佟林，就这些人啊，架不住我一只胳膊滑了，慢说我还两只胳膊。他做到心里有数，是稳操胜券，故此露面。您是没在当场的，您要给莫欺雨修照张相啊，哎呀，您就发现这人狂得了不得，目中无人，骄傲十足啊，觉得他一手遮天，全没把天下的剑侠放在眼内。这也不是他吹，的确他有超人的本领，要不怎么杜清风、诸葛宏图一看是他来了，乐得直奔。单说莫欺雨修把手一扬，让杜清风、诸葛宏图站在他身后，老道把拂尘一晃，看了看郝文俊，娃娃，你是董乾的徒弟，然小伙子有两下子，出手干净利落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不过孩子你还毛嫩，你还差得多呀，听我良言相劝，退在一旁。你让佟林过来。哎，佟林你过来，贫道有话对你说，你别让个无知之人做你的替死鬼，你过来。佟林听得清清的，你心里怕他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能围刀逼剑吗？佟林刷一晃子母鸡爪，鸳鸯月刚要过来，郝文俊把手一横，慢，佟侠可别听他的，他是有骆驼不吹牛，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您干嘛动动，您就稳坐钓鱼台，你把他交给我了。郝文俊不让佟林过来，探臂膀把宝剑拽出来了。我说莫欺雨修，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， 你挺大岁数了，真是不知羞耻啊。哦，你觉得你有两下子，故此目中无人，没拿我们当回事儿。可这个也不算什么奇怪，因为咱们两个人呢没交过手，你不知道小铁我的厉害，我绝不能叫你的大话把我拍住。你要同侠客现成，你得把我赢了，赢了之后你想怎么地怎么地，你赢不了小铁，想会同林是势比登天，着急。话到剑道，啪啪啪，盖柄三剑，扎脑门，挂双眼，无形大剑一拨了脑袋，闪身躲开了。哇啦，好良言难劝，该死鬼呀、啊，非要跟我动手吗？那是自然，着急，啪啪啪，中盘三剑，扎千心，挂两肋，无形大剑一闪身又躲开了。这郝文俊还得理不让人呢，腕子一翻，剑走下盘，扎小腹，挂两腿，又是三剑。无形大剑一低了腰，飞身纵起，又闪开了，然后把大驴脸往下一沉，小辈，你真是找死！你再要进招，贫道可不客气了。谁让你客气了？小铁，我不领情。双手捧剑，分心便刺，把这一剑出去。再找莫奇与修士踪迹不见。郝文俊心说：这老道跑哪儿去？怎么一剑给扎没了？稍微一迟愣，闹了半天，莫奇与修闪身已经到了他身后了，就这么快。您别忘了这个绰号无形大剑，您听他这个绰号就知道这人身法有多快，来无踪去无影，跟幽灵鬼魂差的多少，郝文俊不差的太多了。莫奇与修躲在他身后，把梁天尺就拽出来掂量掂量吧，一想把他砸死，手到擒来，但是有点犯不上。我这对梁天尺打的是成了名的剑侠，怎么一个年轻的娃娃就把他打死，我也不光彩，反倒玷污了我的梁天尺。算了吧，没下毒手，但是他也没放过郝文俊，把左腿抬起，用脚尖一点郝文俊后边的屁股蛋子，这样腿上也流着情啊。无形剑客喊了一声：躺下！他使了三成劲儿，那郝文俊就受不了，就觉这个大胯半身发麻，屁股蛋子上重重挨了一击，就好像八磅大铁锤削成一样。哎呦我的妈！抢出去一丈五六尺远，是翻身栽倒，想要动转势比登天。杜清风赶紧窜过来，用脚一踩的后腰眼儿，别动！把郝文俊生擒活拿。你看这多好！佟林这面抓了个活的，野飞龙燕雷；人家那面抓个活的，金背二郎郝文俊。这算平平。但是莫奇与修就这么两下，赛场的人是无不叹服，人家没费吹灰之力。莫奇与修转过身来， 招呼佟林，哎，佟林，哈哈哈！镇八方，紫面昆仑侠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回轮到你这班上了吧？那佟林嘛，并不怕死，眼珠子都红了，心说郝文俊刚到公馆来，董前老剑客把他交给我了。他是我的帮手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对不起董老剑客呀。故此佟林热血沸腾，摆双月飞身形，跳到无形大剑面前。东侠南侠北侠大伙一看，海川完了完了，海川算交代了，一伸手是身败名裂，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什么全完了。但是在这个节骨眼儿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能替换得了佟林？哪个能超过佟林？没那么一个。明知的是个大也得上，明知的是刀山也得爬，明知是油锅也得跳，这叫喝出破头撞金钟啊。连佟林心里也这么想的。佟林心说了，我宁愿叫你把我打死，我不能叫你把我吓怕了，我是宁折不弯呢。总而言之，我佟林死在你梁天尺下，我不算栽跟头，因为你的身份比我高的太多了。我算个什么？就是我敢跟你伸伸手，没被你给吓住，我佟林也就心满意足了，我就不算是丢人现眼。他是抱着这个心过来的，哎，因此佟林显得非常镇定，把双月往怀中一抱，先施了施礼，老前辈，佟某要在面前讨教。这回啊，离得太近了，他仔细打量打量佟林，说见过没？怎么没见过呀？在三月三量标会上，佟林登台献艺，他就在下边坐着，但是毕竟距离也远，当时的气氛也不同，跟这次不一样，像佟林跟他面对面站得这么近，这还第一次。他一看佟林身高8尺5寸左右，小伙子长得敦敦实实，浩浩长长的，紫微微一张大脸，剑眉，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厚嘴唇，元宝的耳朵，两眉当中有一道竖纹，显得那么傲骨英风。再看这身穿戴，跟三月三的时候没什么两样，里边是毛蓝布一身裤褂，外边罩着土黄布的大褂，左大襟白骨头钮，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蹬着一双披死牛豆包大撒鞋，一条去油黑的大辫在脖子上头盘着，怀中抱着子母鸡爪鸳鸯双月，二目是瞳孔如电，一团正气，在面前钉子步一站，真是稳如泰山，英雄的本色。就拿佟林来说，目前武宗13派81门，真是强手如林，又好比一座大花园，佟林就是这花园之中一朵小花，但是满园的花草属它最鲜艳，满园的花草属它最芬芳啊，那简直红得发紫啊，这脸都露到天上去了，